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天气晴好，光照好，气温上升比较快，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不过昼夜温差比较大，夜间的气温还是很低的，提醒您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0-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3度，最大相对湿度6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0-8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0-3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02，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要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1点到12点。在众多的书籍中，您是否喜爱小说？您最近读的一本小说是什么呢？如果您是一个小说爱好者，你是否还能回忆起经典小说中出现的美食？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要陪伴小说爱好者走进经典文学中的美食，为您推荐一本小说餐桌。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北京故事广播直播间的这位嘉宾，来自湖岸出版公司的负责人唐焕焕。欢迎焕焕，和大家打个招呼。 米夏老师好，大家好。 嗯，不用叫我老师，就叫米夏就好哈。嗯，焕焕是带着这本小说餐桌来的啊。其实这个时候也正好是中午的饭点，我们要聊聊餐桌中的美食，小说中的餐桌啊。介绍一下这本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嗯，它怎么把文学和美食结合起来？它为什么叫小说餐桌呢？ 好，因为呢，这个书是我们2018年1月份，就是为了春天给大家准备的一本。我用我们自己的话说，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书。这本书呢，它是一个美国作家在2014年，他创作的一个把这个世界文学经典中的有关美食的文字全都集合起来，然后重新把它给制作出来，用摄影加文字来呈现出来的这么一本美食的盛宴。 嗯， 然后这本书呢，因为它里面提到了这个50本世界名著，全都是在世界范围内所有的这个朋友们都耳熟能详的一些特别重要的著作中，里面关于食物的片段。 嗯， 然后呢，但是从来没有人就是把这些文字付诸成一个可见的，然后甚至 感觉到你能吃到它的这样的一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因为它的开本也非常的特别，它在我们的面前又像是一个摄影集，然后又像是我们在进餐时的那个餐桌的那个餐垫，就这样子放在我们的面前等着我们去翻阅，又像是等着我们去品尝的这样一本书。 说到它的开本很特别，焕焕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它是什么开本啊？ 它是一个这个就是长方形的开本，然后呢跟其他的书不太一样，你打开了以后，它的左边是这道菜，然后这个食物的样子，右边是这个关于这道菜的这个文字， 就是小说中经典小说中对于这道菜的描写啊，它可以说是图文并茂。 是的， 那它说到了哪些经典作品呢？不妨和大家一起隶属一下啊，看看它的目录。比如说他提到了美国赫尔曼迈尔维尔的白鲸，提到了捷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还有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还有路易莎的小妇人，还有这个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还有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有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百年孤独，这是马尔克斯的，还有这个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啊，很多都是世界名著。我想这么多名著，您一定读过其中的某几部，或者说您读过更多的这样的世界名篇。大家读一本书的时候，或者说读一本小说的时候，我们可能后来给人家讲的时候会说它的故事梗概，会说它的人物特点，会说它的时代背景啊。但是当你进入经典文字的时候，其实你是进入了一种情境。文学和故事还是不一样的啊，文学是给你勾勒一个情境，让你进入。真正我们以前看那种大部头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这个写景状物的东西非常的多啊。比如说你看巴黎圣母院，或者你看罪与罚，你发现你翻了几十页，它还在写教堂什么样，墙壁是什么颜色的。包括红楼梦，很多朋友觉得哎呀没写什么大事儿，写的都是日常小事儿，非常的琐碎啊，每天这吃什么穿什么啊，都是一些生活细节。但是真正的大师通过这些生活细节，通过这些景物描写，让你进入那个情境。如果你进入了，你就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你发现他塑造的人物都是立体的，都是多面的，你就可以自己去解读。那这本小说的意义在于，它替我们把一种美食的这个想象变成了现实。我们可以让焕焕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啊，他为什么起心动念说，哎，我读过了之后，我就要把美食还原成真实生活中的美食。 是的，我觉得刚才米夏老师说的非常对啊，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书的扉页上面，作者他引用了那个华氏451里面的一段话。这个话是这么说的：我像品尝沙拉一样翻阅着这些书，书便是我的午餐、晚餐和夜宵时享用的三明治。我撕下书页，蘸着盐，津津有味地咀嚼着，用牙啃着书籍，用舌头翻开一页一页篇章，经年累月，成百上千，数不清的书籍被我带回了家，变成了我的腰。哲学、艺术史、政治、社会科学、诗词和散文无所不包，任我大快朵颐。我觉得这个就是作者制作这本书的初衷。因为呢，他把这个人的精神食粮，然后还有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他做了一个高度的综合，他认为这都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情，这也是他阅读和他生活的一个，我觉得是他的一个总结吧。然后呢，这个作者是一个女性，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审美的一个人。 她是什么职业？ 她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作者，她同时是平面设计师，也是艺术指导、作家，还是一个这个业余的桌艺师，就是像我们现在去非常好的餐厅，这个他的菜是怎么样设计的，然后我们在餐厅里面看到的桌子上，还有包括这个餐厅的布局什么的，他也是做这个工作的。然后呢，这个作者他毕业于美国的罗德岛设计学院，所以说他有着非常好的这个美学的受教育的背景。然后呢，他和牛津大学这个 HarperCollins 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 出版社还有视觉艺术学院等多家机构都有过合作，然后呢曾经他还获得过一个设计叫 Print 的大奖，然后这本书呢也入选过美国设计协会的年度50本书封面的设计大奖。 嗯，这是这本小说作者的一些背景哈。 是的。 嗯，其实他在序中也写了自己的初衷啊，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一下他的文字。他这样写道，阅读和饮食是一对天生的伴侣，有着许多共同之处。阅读是消费，饮食同样也是消费，两者都令人感到舒适放松，都能起到滋养的作用，也都是极大的享受。他们会令你精神振奋或者昏昏欲睡。大部头的书和大餐都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正如阅读伟大的小说能将你带入另一个时空环境一样，食物不论好坏亦能令你体验到远离餐桌的情景。我最喜欢的一些食物都在述说着历史悠久的故事，而作为一个贪婪的读者，每每遇到好书，我便会不顾一切地饕餮一番。嗯，这是他在和大家分享饮食和阅读的共通之处。我记得德国的一个哲学家叫费尔巴哈啊，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其实人就是他所吃下去的东西。 嗯， 他其实也是在一语双关嘛。 是的。 是吧，如果你从一个物理层面去理解他，五谷为养啊，你的饮食健康，当然你人也是健康的，是吧？ 对。 如果你吃的这个肥甘厚腻，那你可能是不健康的。那你的精神世界也是这样的，一个经常阅读好书的人，一个经常和书里那个大师聊天的人，和每天都读着这个特别狗血的故事啊，每天都上网然后看乌七八糟的，你心里很纠结越看越觉得荒芜的人，我觉得外在的表现和他的精神气质可能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作者就有了这样一个念头，包括他刚才焕焕介绍他的这个背景，他还是一个桌艺的设计师哈。 对，桌艺师。 嗯，这个小说的封面其实也很好玩，小说餐桌 是， 然后小说后面的这一个背景就是一本打开的大部头的小说啊。 是的。 然后餐桌这个后面是一个盘子啊。 是的。 这是食物和文字不同的载体，但是他们有着共通的地方啊。 嗯， 这本书的意义在于把这个共通的地方给你沟通到一起啊。我们说这个有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们在阅读经典的时候饮食的出现其实作用非常的重要。 是的。 也许你没有注意到啊，但它对于营造情境塑造这个人物的性格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举举例子，国外的小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可能远一点，如果你精读于它也非常熟悉，比如《红楼梦》里它就经常会说到怎么吃饭的事儿啊。比如说林黛玉进贾府啊，第一餐饭她吃的那么战战兢兢哈。 嗯， 她要看所有的姐妹们怎么洗手啊，最后怎么漱口。她吃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啊。到后来比如说刘姥姥进了贾府，这一顿饭啊，所有的这个姑娘啊媳妇儿啊都拿刘姥姥打岔啊。还记得这个王熙凤让刘姥姥吃这鸽子蛋吗？说这鸽子蛋2两一个，而且给他一双筷子，这筷子还特别沉，他平时都不用的一个象牙筷子啊，非常的这个漂亮。刘姥姥当然是夹不起来了。 嗯， 嗯， 嗯， 所以说整个这个宴席非常的欢喜，包括他们吃螃蟹啊。然后这个林妹妹她说，哦，我不吃这个蟹黄，我就吃点夹子肉就行了，就是蟹熬里的肉就行了。每个人都不一样，通过饮食它塑造了人物的性格，也通过饮食所呈现的环境我们了解到小说人物它所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啊。所以小说中这种饮食的描写确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我们毕竟没有看到他们究竟吃了什么。我们今天呢就走进这部小说，看看作者眼中他那个文学作品里的人物究竟吃到了什么。我们可以从第一篇这个白鲸开始说起啊。 嗯， 这个白鲸的小说大家可能也有的朋友看过啊。这是迈尔维尔写的一部小说，他在小说里啊曾经有过这样的描写，他在说这个蛤蜊啊。蛤蜊我觉得生活在海边的朋友啊可能是会经常吃啊。大家可以一起分享一下这个白鲸小说里 他的文字啊，看看文字，我们再对照一下画面，看看作者给我们重新还原的和你想象的一不一样。白金中曾经这样写道：亲爱的朋友，请听我细细道来，这是用许多比榛子大不了多少的水汪汪的小蛤蜊做的，将蛤蜊与饼干屑搅拌在一起，加上切成薄片的咸肉，再加入足够的黄油，然后撒上胡椒面和盐，经过冰冷的海上航行，我们已经是饥肠辘辘，特别是葵葵蛤，看到面前摆着喜爱的海鲜，便早已按捺不住。而那碗海鲜杂碎浓汤又是那么令人惊讶的美味，我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当我们的勺子在碗中咬来咬去时，我暗自思忖：这些东西会影响我的大脑吗？有句老话，把人叫做杂碎脑袋，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在世界名著《白鲸》中出现的一段关于饮食的描写啊。这《白鲸》这部小说呢，是美国作家赫尔曼·迈尔维尔1851年出版的。他讲述了水手啊，这个在一艘捕鲸的船上的故事。这捕鲸船的船长啊，要找一头名叫莫比迪克的白鲸报仇。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在捕鲸的航程中，这头白鲸摧毁了他的小船，还咬掉了他的一条腿，所以一直在海上，他要找到这个白鲸，要和他死磕一下啊。那刚才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了关于这个蛤蜊汤的文字啊，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或许您读过这部小说，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可以和焕焕一起分享一下。 其实我刚才还想接着米夏老师聊到的那个《红楼梦》然后咱们就直接跳到白鲸了。刚才 《红楼梦》《红楼梦》可以说，咱先说白鲸，然后接着回去说《红楼梦》 对，就是说这个就是像这本书的作者他也说过，他多年之后他可能都已经忘记了这个书里面的情节，但是关于吃饭的那些细节他都还记得。就是因为中国人对食物啊，对美食啊，用我们中国的这个哲学赋予了他非常高的一个高度，然后中国人总会对这个食物有特别多的情节，还有一个非常深的联想和想象。所以就是我想 焕焕要一直对着话筒， 要一直对着话筒 对你左右这声音就会小 好的好的就是我们能够从这个白鲸的这个文字里面，从他的这些用词里面什么能感受到这个作者他在写这样一个故事，然后他在描写这个主人公的时候他带入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吧，还有这个故事的背景。白鲸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不是那么柔美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讲的是在大海上面，然后这样一个人他当水手，然后他深度的接触海洋，然后他在这个不是一个人正常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呢其实食物呢也能够就是关于食物的描写能够体现出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心里面的世界吧，实际上是非常残酷的。然后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作者他呢，因为他违反纪律，他曾经就是被关在那个塔希提岛上面所以说他后来他的这个所见所为，他是越狱了以后，然后他在这个世界的各个海岛上面去漫游。他所有几乎他写的这个所有的书，比如说泰皮啊，比如说这个欧木啊什么的，都跟他的这种他自己的人生的这个历程有关系。 所以说这样的这个关于食物的描写啊可以通过这样的食物的描写刻画人物的这个心境啊。因为刚才焕焕也说到了这个海上的生活和陆地上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是的。 那面对这样的人生遭遇还有海上的窘境的时候，他做出了这样的关于食物的描写。我觉得可能很多读者读到这儿的时候当时是没有太深刻的印象。 对 他在这个时候喝了一道 蛤蜊汤而已啊。 嗯， 但是这些散落的关于食物的描写最终会给你营造一个情境啊。 嗯， 你会慢慢的把它积累起来，完善起来，从而形成对人物的更为深刻的理解。说完了白晶，刚才焕焕说其实你对《红楼梦》也还想说啊，关于食物的。 因为我想就是中国人其实最熟悉的我们能够提到的这个世界名著，就是我们中国人带给世界的这样最经典的关于食物描写最多的，然后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书可能就是《红楼梦》。刚才米夏老师说到了那个，就让我想到就是这个宝玉和黛玉他们曾经在一起吃螃蟹。 嗯。 不知道您有印象没有， 他俩还单独吃过螃蟹呢。 宝玉、黛玉还有宝钗他们一块吃螃蟹，然后这个三个人就关于那个螃蟹同样的食物说了不一样的话。黛玉吃完了螃蟹以后他就说真好吃，然后把那个肚脐儿都吃了。然后呢黛玉就说痛快痛快，然后把蟹脚也都吃了。但是宝钗就不一样，宝钗吃完了大闸蟹以后他就骂说你这个横行黑死的东西，你天生基因就坏透了。 哦，是吗？那时候就有基因啦。 对，那书里就是这样写的。所以我就是觉得就是不同的人吃一样的饭，但是呢他的这个表达就完全能够通过食物然后吃东西的这样的一个情景，把这个故事其实是把他我觉得最深刻的人物的性格还有关于作者的这个对世界的理解都写了出来。然后刚才我们就是说到这个关于食物的描写，它其实是一个从很高度的地方来讲述了这个书的一个主题。然后在这本书里面还提到了一个世界名著叫《百年孤独》。大家都知道这本书。小说《餐桌》这本书它特别选用了《百年孤独》里面的一个食物，居然是泥土。 这个非常有代表性啊。 是，我们把它给找出来。 《百年孤独》里头写过这个吃土的事儿啊，咱们分享一下马尔克斯的文字啊。马尔克斯当时是这么写到的，这本小说是他1967年出版的啊，这《百年孤独》凭借《百年孤独》获得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他这样写道，他说一个阴雨的下午，他坐在秋海棠门廊上与几个朋友一起绣着花，每当看到花园里被蚯蚓拱起的一条条潮湿的泥土和一堆堆蓬松的土堆儿，他就会忘记谈论的话题，思乡的泪水潸然而下。他那不为人知的吃泥土的怪习惯曾经被橘子和大黄汁治愈过，但是现在又恢复了。想到这儿他无法抑制他哭泣起来，他一次次的尝试治疗几乎是出于好奇，他相信难吃的大黄可能是治愈自己恶习的最好药方。事实上吃过药他便觉得泥土难以下咽，但是日益强烈的焦虑最终击垮了他，他又逐渐恢复了对泥土的食欲，享受起原始矿物的气味，对这种原始食物感到十分的满意。这段文字它是描述了这个李贝卡的怪异行为啊，就是他是那个家族收养的一个孤儿，他呢就有一个怪习惯，就是爱吃土还有石灰啊。大家对马尔克斯可能也比较了解，包括他的另一部啊，这个霍乱时期的爱情。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我觉得看一遍可能理解不了，尤其是这百年孤独读起来可能你那种代入感就更难一点啊。他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他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是吃土。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吃土右面这个作者是怎么配的图片啊。因为如果说世俗意义上，釉面根本就不是一个食物啊，谁会吃土呢？你看啊，作者是这样拍摄这部照片，他怎么设计的呢？釉面是有着蕾丝边的一些花布啊，这个桌布、餐垫，然后还有一根像绣花的针，针后面是有淡绿色的这个线，然后左面就是一堆土，还不仅仅是土，里面裹着沙粒，还有贝壳，还有粗粒的小石子儿。 一堆土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通过《百年孤独》的这个篇章的节选，还有这个摄影作品的这个搭配，完全能够说明这个作者他实际上是有非常高利益的做这本书。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百年孤独》讲的是拉丁美洲的故事，然后他洋洋洒洒写了几十年。然后呢，这个主人公他叫丽贝卡，他其实为什么会吃土？其实呢，有不少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都问过这个问题。 嗯、 然后我想，就是因为这一个女孩子她的这个身体还有她心灵的双重的饥饿， 嗯， 才导致她会吃土，就是真的非常孤独。 嗯、 因为当时的这个在拉丁美洲的这些人们，他们还这些印第安人啊，他们的这个生活环境特别落后，特别匮乏。他们还生活在几乎是石器时代、 嗯、 然后呢，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主人公丽贝卡，他对爱情的渴望其实也是落空了、 嗯、 所以他其实是一种病态的心理， 嗯， 身体和心灵都很饥饿，所以我觉得吃土是一个非常有利益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代表了这个作者对人物然后对世界的一个特别透彻的一个观察吧。 嗯，这是一个典型、嗯、非常典型的细节啊， 是的， 而且是比较就是奇特化的， 对、没错， 没有听说谁吃土、 是，这是这本书里唯一不能吃的东西。但是我印象中就是马尔克斯他的妹妹， 嗯 就是在他的生活里，他妹妹好像 吃土， 小的时候吃过土。 大家有这感觉吗？哎，我们那个就是以前啊，听说比如说我有一个小朋友，小孩小朋友哈、 嗯、 就是小时候的玩伴，他就爱闻汽油味儿， 嗯， 然后爱闻墙皮的味道， 没错。 但是我觉得他并不是心理上真的有什么，比如说焦虑啊，或者说受伤啊，他可能是真的身体上他缺一种东西。后来我们给他做检查，觉得他缺锌，就是铁心钙的锌。 是 啊， 中国作家也有这样的描写，就是 非常好的作家都有过这样的观察吧。莫言的小说的主人公有人吃煤。 嗯，对，好像是记着， 是。 哎，比如说贫嘴张大民《幸福生活》，他妈妈吃冰，他那嘎嘎嚼冰，就是他也是特焦虑、特着急，然后 人的一个应激反应， 觉得我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在那嚼冰。 对 啊，你看，就是通过他吃什么去塑造一个人物的性格，或者说走进他的内心。 对，实际上就是读完这个《百年孤独》，然后当你可能小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在初中，或者小学、高中的时候就。学校告诉你这是一本世界名著，你就读吧。 嗯， 但他未必有感受。等我们的这个生活历练，然后还有人成长了以后，再回忆起来，这个女孩子她曾经就是不可抑制的把土抓来吃，她的那种心里的那种纠结、那种痛苦，是实际上是一种自虐，你就能够感觉到她真的是很孤独。 这个名著是需要门槛的啊。我们以前请赵兰镇先生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就是说你读名著需要门槛，就是牛不喝水强摁头啊。 对， 我真的就读不下去，那怎么办呢？ 嗯， 那就是不要读了。为什么读不下去？写名著的人啊，马尔克斯，他是大师， 是 大师的世界，你懂吗？你不懂，就是你还没有和他达到同等对话的这个 level。 对， 你平时见一个大师，就是你很尊敬的学者，你是不是还要沐浴更衣，平整一下心绪，然后去和他谈谈。当你把一本名著拿来的时候，你发现你根本无法走入，你在心境上在各个方面你都没有准备好。你包括你学识上的积累， 对， 你人生的阅历， 对， 你都没有达到，文学的素养都没有达到，你当然看不懂。所以就像焕焕刚才说的，我好像初中的时候我也读过《百年孤读》，但写的是什么呀？我真的 未必理解， 读得味同嚼蜡。 嗯， 但是当你已经有了婚姻，经历过爱情，你再读他的《百年孤独》，或者你再读他的霍乱时期的爱情， 嗯， 你就觉得哦，他写得太好了。 对， 你慢慢对他的解读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什么叫文学名著？什么叫经典？ 嗯， 经典在于它可以 超越种族、 嗯、 超越时间、 嗯、 即使写的时候是100年前、嗯、甚至是1000年前、嗯、但你今天读来它仍然能够穿越时间空间打动你的心，这样的文字、 嗯、 我们说它是经典啊。 嗯， 而且刚才你说到这个《红楼梦》，说到咱们中国自己的名著的时候，你一细想都是通过在食物怎么吃在塑造人物。说到水浒的时候，我们说啊，他大块吃肉、 嗯、 大碗喝酒、 嗯、 大秤分金银、 嗯、 啊，那种水浒里的那种豪放、 嗯、 是不是通过他的饮食来刻画的啊？ 没错 啊，这个水浒被介绍到西方是通过一个著名的女作家啊，赛珍珠，她当时给水浒翻译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叫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嗯嗯嗯、 你后来发现她真的信达雅啊， 是的。 然后你看《西游记》里怎么吃，我们说猪八戒吃人参果， 嗯， 那是不是非常典型的塑造了他的形象？ 是的， 就一口吃进去，啥也味儿也不知道。 是的， 那沙僧就不是喽， 是 沙僧就是一个我们说是非常老实忠厚的啊， 嗯、 在这个团队里没有沙僧是不行的。 嗯， 你觉得四个孙悟空能去取经吗？ 不行。 沙僧虽然没有那么尖锐啊，没有那么披荆斩棘啊， 嗯、 是那个 leader， 但是没有沙僧，这个队伍是带不起来的。沙僧可没有那么吃人参果， 嗯， 那唐僧就我不吃， 对 啊，那孙悟空呢也是吃了的。 是， 那每个人面对食物，他们的性格就一目了然了。 是， 啊、所以你如果你仔细去回溯自己看的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他描写了那么多吃啊， 嗯， 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和大家聊这本小说，看看作者眼中的文学作品中的吃是什么样子的。他也说到了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小说，以及后来大家看到了根据小说而改编的电影啊，这就是这个玛格丽特米切尔写的飘。嗯，那我们现在先欣赏一段这个电影《乱世佳人》飘的这个主题曲啊，它的电影音乐叫我的挚爱。在这段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请焕焕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由湖岸出版公司新近啊推出的这本小说《餐桌》。 My own true love, my own true love.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新书，来自湖岸出版公司新近推出的小说《餐桌》。这本书的意义在于把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美食在现实世界进行了一个还原。我们现在耳畔响起的这首音乐是电影《飘》的主题音乐，叫《我的挚爱》。那在这本书里，这个作者也对《飘》里面出现的美食进行了解读啊。我们可以先分享，《飘》就是《Gone with Wind》，我们先分享它的文字，然后再看看它给我们展现的美食啊，复制出的美食是不是和你想的一样？一会儿我们要描述一下它用什么盘子装的，它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们听听文字。I knew I could know you.玛格丽特·米歇尔这样写道：别人还以为我会飞呢。黑嬷嬷一面爬楼梯一面抱怨着，她气呼呼地走进屋，脸上的表情就好像准备大干一场。她那双黑黑的大手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热气腾腾的食物，两大块涂着黄油的红薯，几块淌着糖浆的荞麦饼，还有一大片烧汁的火腿。看着他端来的食物，原本情绪就不好的斯嘉丽顿时怒火中烧，忙着兴致勃勃地试衣服，斯嘉丽竟然忘了黑嬷嬷那条铁定的规矩，奥哈拉家族的姑娘在出门赴宴前必须先在家吃饱东西，这样在宴会上就什么也吃不下了。这段也特别典型的描写啊。 我觉得米夏老师的这个阅读的这个状态非常吻合，就是斯嘉丽的这个主人公的性格。 因为 他呢，实际上这个飘他讲的是一个战争，他讲的是美国的南北战争，就他的这个历史背景实际上非常深刻。然后呢，看过飘，其实中国的这个读者都挺熟悉的，然后大家一想到飘，就会想到那个斯嘉丽。费雯丽她那张漂亮的脸，然后她扮演的这个女主角她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她扮演的女主角就是斯嘉丽是吧？ 对她扮演的这个 费雯丽扮演的斯嘉丽。 因为费雯丽太有名了，她扮演的这个女主角她是一个庄园主的女儿，她实际上是非常骄傲的，但是呢她却生活在美国的南方。她虽然是一个白人，可是呢她家里的佣人，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周围的这些人都是黑人。所以呢就像这段文字里面，她也用了很多这个颜色的描写。上来她就写了这个黑嬷嬷，然后她那双黑黑的手，然后呢，所以我觉得这段文字选的也非常的好。它虽然这本书有1000多页，然后呢是一个大部头，它描写的这个是战争背景，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着笔啊，然后它讲的这些细节非常少提到战争本身。它就更愿意去来描写一些在生活中的这些场景。我觉得就是像刚刚您读的这一段，它其实稍微看过这本书，或者说大家比较敏锐的这个读者都能感觉到这里面的张力。白人和黑人，然后包括代表了这个美国南方最典型的这些食物，都在这段文字里出现了。 对，他说了这个躺着糖浆的荞麦饼，还有一大片焦汁的火腿， 这些我们都可以在右面的图中看到啊。还有就是两大块涂着黄油的红薯啊，我们知道这个红薯其实也是后来传入中国的啊，原来这个咱们国家都没有。两块涂着黄油的这个，它红薯是剥了皮儿的，你发现啊？ 嗯， 剥了皮儿的，上面放了两块， 做的很精致， 黄油。 嗯 啊，然后包括这个浇汁的火腿，有这么一片是吧？还有两块，真的是黑黢黢的这样一个荞麦饼， 是 啊，盘子很精致，也表示就是斯嘉丽其实家境是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然后左面有一个很精致的小叉子，右面还有一杯饮品啊。 嗯， 这是底下是白色的非常精致的这样一个桌布啊。 嗯， 这是作者还原了《飘》里面啊，这个斯嘉丽要出去参加宴会了，但是在宴会上嘛，那么细的腰，你怎么可能甩开腮帮子去吃呢？那是要以一个很文雅的这个大家小姐的形象出现啊，一点都不吃。所以之前你看热量蛮高啊， 嗯， 我觉得有400卡了，哈哈 嗯， 然后 都是淀粉 啊，都是淀粉类的，就是你， 哦，对， 还有就是这个脂肪嘛，这个肉嘛，蛋白质嘛，是吧？所以说就把你塞饱了，你出去你就啥也甭吃了啊。 没错，这个写的非常的生动。 嗯， 就是因为这个女孩子实际上她的这个教养啊，她的这个教育竟然是来自于这个黑嬷嬷那条铁的规矩。 嗯， 就是你到赴宴之前你必须在家里先吃饱东西。实际上这个跟大家的这个理解不太一样。 嗯， 那个时候就是种族歧视非常严重，没有人愿意在这样来理解，就是我这个白人的漂亮的这个等于像公主一样的人，我的这个家训，我的这个家里的规则竟然是来自于这样一双拥有黑黑的手的一个气喘吁吁的黑嬷嬷。所以我觉得这段文字其实描写的也非常生动啊。 嗯，那我们可以再继续分享一下这本书里给我们列举的文学经典，以及它所复原的文学经典中的这些食物。比如说我们可以再分享一下追忆似水年华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部头的这个文学作品。我觉得很多朋友包括我在内啊，看一半我就觉得不行，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准，你看不了啊。这个追忆似水年华书中出现了2000多个人物啊，嗯，而且呢普鲁斯特是用了12年的时间才写完，从1909年开始写，一直写到1922年。这部7卷本啊特别的长，最终是在1913年出版了。我们看看这个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他在7卷里他写了什么样的食物啊？普鲁斯特这样写道：冬日的一天，我回到家中，妈妈见我浑身发冷，就建议我喝点茶，尽管我没有这个习惯。我起先拒绝了，但后来不知为什么我又改变了主意。他让人端来一种名叫小马德莱纳的点心，它的样子圆嘟嘟的，就好像是用扇贝壳形状的模子烤出来的。阴冷的天气和未来暗淡的前景令我心情压抑，我机械地掰了一块小马德莱纳浸在茶中，舀起一小匙茶送到嘴边。就在混着点心渣的热茶入嘴的一瞬间，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发生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变化，一种美妙的愉悦感倏然而至，占据了我的身心，而我并不明了是出于什么原因。我顿时觉得沧桑的人生与我并不重要，其苦难无需挂怀，其短暂不过是虚幻而已。我坠入了情网，充满了激情，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激情并非在我之内，而是成为了我。 非常感人 啊。嗯，就是我也看过，但是我都完全不记得有这么一段描写啊。但是你现在把它单提了出来啊，你细细的读的时候，你觉得哦，是那个感觉啊，食物之于人的那种改变。嗯， 对。 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在外的，我们经常说饥寒交迫呀，仁义 饿就容易冷，是吧？你饥寒交迫的时候，你觉得饥肠辘辘，人生怎么会这么窘境？ 对， 你突然吃到一碗热乎的啊，比如说你吃碗胡辣汤啊，或者是北京的疙瘩汤，你吃完之后，你觉得满身熨帖啊，这个身体通泰，你突然心你都释放了，你都变得温暖了，平静了，从容了，这就是食物之于你的改变。所以我们就体会到这个普鲁斯特笔下人物，他说，哎呀，我突然间有一种美妙的感觉倏然而至，占据了我的心，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对顿时觉得沧桑的人生与我并不重要，苦难无需挂怀，那只不过是暂时的虚幻而已。你看，就是他说这种激情并非在我之内，而是成为了我食物对他的改变啊。我不知道晃晃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因为是的，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追忆似水年华》实际上是一本回忆，讲回忆的一个书。然后呢，它有几册，这本书里选的这个在斯万家那边，这个斯万是这个小说中的三个主人公中的一个，三个主人公一个是我，一个是斯万，还有一个人叫这个贡布雷。然后呢，他就以这三个人的家为这个空间上面的这个结构，然后来描写。这个普鲁斯特他曾经就是说过，唯一真实的乐园是人们失去的家，是那些最好的时光。然后呢，经常我们把我们带回回忆，带回过去的一些记忆的这个一个关键所在，其实就是食物。就像现在的这个小章节里面写的这样，他的妈妈为他准备的这个食物，在他的一生中，然后在他的记忆里都是非常温暖然后又重要的。然后呢，追忆似水年华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意识流的小说，它就是特别像它就是写的非常纯净啊，又色彩斑斓的来把自己的童年回忆洋洋洒洒的全都写了出来。然后呢，就如果说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森林一样，他就把这个森林里面所有的细节花花草草什么的都呈现在大家眼前。我觉得如果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也有可能就会为这一段而感动，然后给他这样一个机会来阅读一下这个经典吧。 刚才晃晃说到了啊，就是有一种食物的味道，会让你穿越回曾经的自己， 对， 或者曾经自己经历的那个时空， 对， 确实是这样啊。前一段有一电视剧，虽然这个也经常被吐槽啊，就是《恋爱先生》嘛，《恋爱先生》里有一个小细节，我觉得那里演的最好的是倪大红，就是那个我们说靳东的爸爸，他常年独居的一个老头， 对 啊，老伴已经去世了，自己生活啊和儿子的关系也比较紧张。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女主就江疏影演的这个女孩就给这老头做了一顿饭， 对， 做了一顿饭，就说你吃吧，你是不是很久家里都没有给你做饭了？你知道这老头坐在这儿餐桌之前，拿起碗夹起一筷子就了一口米饭咽进去之后，他第一个表情是什么吗？ 是什么？ 他哭了。 我可以理解。 他为什么要 我现在就想哭了。 他为什么哭了？ 嗯， 你看他哭了你惊讶，但是你觉得这个绝对在情理之中， 可以理解。是 因为他突然想到了有家人有晚饭的那个感觉， 对， 江疏影带给他这样的感觉，所以老头哭了。在我们的后来的生活中哈，我们曾经听无数人感慨，哎呦，这就是我小时候吃那味儿， 妈妈的味道， 这就是我妈做那个味儿啊。 对， 他可能众里寻他千百度，兜兜转转啊，那么绕，然后我还要找到这个味儿。最近《舌尖上的中国三》在播啊，这很多人吐槽说拍的不好，和一二比，当然就导演换了，这个就太差了啊，这个就事论事，或者说你都离开了饮食，你再说铁锅这那的啊。但是我觉得它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美食之于人的那种不同凡响的意义，体现了美食的意义，也满足了一些观众对美食的那些期待啊。它里面就是在说，比如说说到一个台湾人啊，就是台湾的一个现在已经是中年大叔了，他的父母都是东北人，然后他小时候吃酸菜，现在父母都不在了啊，他突然发现，哎呀，我要那个味儿，然后他就是开始找大纲，他在腌酸菜。所以说味道之于人的这种记忆非常的顽固啊。 非常直接。 对。晃晃还有什么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吗？关于这本书。 我其实就是想借由咱们今天聊到的这几本书做一个这个抛砖引玉的这个一个功能，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由实物，由这个切入点进入到文学的这个大世界，然后我们可能可以看到这些我们能理解的最直接最深刻的这些触动过我们的这些小情节，然后呢循着这个进入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文学的世界。然后这本书我觉得他选的这50部世界名著非常的经典，非常讲究，然后呢今天可能只能讲其中的几个，但是如果大家买了这个书回去可以看到里面还有非常多的漂亮的片段，然后特别动人的这些书吧。 那焕焕也可以给大家再推荐两本你觉得好的书。 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最近正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两年大家关于吃的讨论非常的多，可能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反思也到了这样一个高度，然后我自己正好最近在读一本书，叫这个作者叫邓云香，他实际上就我也之前其实没有跟倪夏老师沟通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一上来就开始聊《红楼梦》。实际上这个邓云香老师他是一个上海的红学专家，按理说这个红学专家他为什么会去写一本关于美食的书呢？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就是这个邓云香老师他写的，叫《云香食记》。然后这本书实际上最近好像从这个《舌尖上的中国》一开始红起来以后，有非常多的好的这种文人写的这些美食的书都被翻出来，但这本书可能热点还不算特别高，但我自己非常推荐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这个作者他从小就受这个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其实有这个非常深厚的这个文史功底，然后学识也很渊博，然后我觉得他对文化呀民风民俗的这个钻研都非常深，然后他也是从美食的这个角度来切入，然后呢他讲的全都是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大家可以来看看这本书。我觉得他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真正的美食家。 其实你后来发现啊，很多这个从事文学的人他们都写过关于美食的书。比如袁枚的随园食单， 对， 比如说汪曾祺写了好多好多的美食，包括鲁迅他也写啊。 哦，说到这儿就是我现在想推荐的这本书，它叫云香食话嘛。然后它里面写过有一章就叫鲁迅和北京的饭馆 啊，对， 洋洋洒洒他提到了非常多的内容，有非常多的知识点。 鲁迅那时候是没少下馆子。 是，我觉得可以为大家补充这本书，这本书真的非常好。 热爱美食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啊， 对， 就是有生活情趣的，比如王世襄， 没错， 也都写的很多，就是什么吃主啊什么的啊，这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找找文人笔下的吃，就显得更加的文雅。那焕焕会再推荐书吗？除了这本。 那当然就是咱们今天聊到的这本小说《餐桌》，希望大家可以至少买回去看看吧。 就是抛砖引玉啊。 对，因为这本书读起来和看起来还不太一样，它就是非常精美，然后摄影我想大家只有看到它才能直观的感觉到它。 对，它就像一个索引一样啊。 对， 因为很多名著其实你看过了，你在年轻的时候看过了，但是那个时候你可能只能理解它的1/3， 没错 啊。随着你年龄的增长，那希望这本书的意义能让你抛砖引玉，能让你再去找找它，重新读。你可能就不仅能收获那1/3了啊，你能收获更多。最后送大家一句寄语吧。 因为我们的书里面其实曾经引用过一句话啊，就是胡安的书是这样说的，说书自有其命运，它终将融入无数的书海之中，淹没其中不见，或者是在某处星辰般闪烁。其实书有它自己的命运，人就和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命运一样。我是希望把这句话送给读书的人，买书的人，希望大家能够在自己生命的一个特别的时间遇到一本特别的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其实每结束之前我们都让嘉宾送大家一句寄语啊，分享他们阅读的感受。昨天是王志学老师来啊，他带了2本就已经40年的书了，书页已经发黄，已经变脆。 我说这两本书会一直跟着你们，他说当然了，这是无言的朋友，我会一直都带着他，怎么搬家我都不会扔的啊。然后那天我们也请徐格飞老师来啊，阿谢特风阿谢特的，他说书就是你无言的朋友啊，就是你和他，你阅读他的时候，你融入了情感，融入了你的精神世界，你们就水乳交融了。然后后来他这么说，我突然我理解我自己的一个行为举止啊，就是我看过的书，我不愿意再借给别人。我不是小气，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私密的，就是我勾勾画画，这是我看书的习惯。我有一次读长城的书，我就画了很多在上面。然后那长城学家那个作者董耀辉老师说，你这本书读完了你还给我吧，我再给你一本新的。我说我不要，我就要我这一本啊。这读书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事情啊。在读书过程中你的内心会变得丰满，就像有一句话说，沙发安顿你的身体，而书籍安顿你的心灵。今天也特别特别感谢焕焕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推荐这本陪伴小说爱好者走进厨房的小说餐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找胡岸新京推出的小说餐桌。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路太长怎么不 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